好高兴今日再一次透过视像在网上和大家一同的敬拜。我们会继续来到腓立比书的第三讲。今日所思考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7至30节，讲题是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我的父亲很多年之前已经是去世，我的哥哥现在是在 Calgary 里面来到居住。他们虽然听过福音，我哥哥更加是在基督教的学校读书是长大的，对圣经都有翻咁上下的认识，但他们两个都不愿意接受救恩成为基督徒。最主要的原因是曾经接触过一些所谓基督徒，包括牧师，他们假冒为善的行为令到我爸爸、我哥哥不相信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在你身边的非基督徒，原来他们在当中是观察着你的一言一行。如果你有这种感受是正常的，因为基督徒在世上始终都是少数，即是说大部分人的价值观是跟我们不同，他们更加不会敬拜耶稣基督。但是非基督徒很多，他们都认识圣经，明白圣经里面的教训是什么东西，因为可能他们跟我们大部分人从香港移民来加拿大的华人一样，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中小学来到读书毕业，甚至乎中学会考的时候是考圣经科拿 credit 都不出奇，但是不接受这个的信仰。不接受的原因有很多种，我不能够在这里是一一的来到是详述，但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缺乏那种的感染力，或者是为主作见证那种的能力。但另外一方面，今时今日的基督徒更加因为要站出来去维护自己信仰的价值原则的时候，而遭受到世界各地其他的信仰，包括伊斯兰教和那些的无神论的群体所压迫、攻击、批评，甚至在一些极端的伊斯兰国家里面，例如叙利亚，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是被处死、斩头、监禁。在北美洲，基督教亦都遭受各种无形的压迫，例如在加拿大，圣诞节的期间，政府的建筑物是不准有任何和是耶稣基督降生那些的摆设，大家见面的时候政治正确的问候句语就是这个的节日快乐 Season's Greeting， 而不是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在公立学校不可以公开祈祷，因为部分人说在学校里面忍受不到有人念主祷文，有人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些的字眼。但是想深一层， 我哋喺加拿大呢一个岂不是唔系一个多元文化嘅种族咩？岂唔系应该更加有嗰种嘅系包容去接纳其他嘅意见咩？但点解相反，我哋呢一啲系少数嘅群体，基督教群体反而成为被攻击嘅对象，一啲系勇敢可以站立起嚟嘅基督徒，去为自己嗰个嘅信仰、嗰个原则、价值观嚟到系辩护嘅时候，反而系被成为憎恨、被排斥、被形容为系狭窄、短视、偏执，同埋系缺乏容忍嘅一个群体呢？究竟保罗在圣经里面怎样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是怎样的呢？面对社会上是基督教似乎是慢慢被边缘化，受到不同程度的无形逼迫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样去面对呢？保罗很清楚，他明白到基督徒在世上就好像一台戏一样，就正如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所说，不少人都在观察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表现。保罗更加明白，当你是归向主之后，当你要活出信仰的时候，你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嘅战场，而唔系一个游乐场，唔系轻轻松松嘅。因此，当保罗佢系坐监嘅时候，佢仍然系心系着腓立比教会，写信去劝勉腓立比信徒喺逼迫之中，点样仍然可以站立起嚟？喺呢一段嘅经文，第一章27至30节里面，保罗提醒我们主要有三方面，三方面可以在信仰上面更加可以坚稳的站立起来。第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说，提醒我们里外如一，里外如一。在27节里面，27节的是上半部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这四个简单的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活得像一个好公民，即是说呢，生活得像一个好的公民一样。当我们去外边旅行的时候，我们出外旅行啊，我们其实是代表什么？我们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代表我们自己国家的身份。无论你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你说自己是香港人、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都好，我们相信我们呢不会随便的来到吐痰，不会随便的来到掉垃圾，我们不会大大声讲说话，搭车又不排队，又争先恐后，我们不会，我相信你都不会。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是破坏着自己所代表国家的形象。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问过，就是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成日都吵架的？吵架？不是啊，我们不是成日吵架，没有的。他说还说不是啊，两个人一见面就大大声地说话，在车头说车尾都听到。可能呢那些 的老外就不知道，我们香港移民来的那些，我们在香港是住惯了那个环境狭窄，又有冷气机那个滚滚滚滚的声，又有那些电视机声，又有那些手提电话，即是那些夹杂声。 所以呢我哋讲嘢呢就惯咗係大大声。嗱，我自己都係大声过人嘅，所以呢我自己都要悔改。喺以前嘅教会有一日有人话俾我听，就係话教会里面一班嘅弟兄，佢哋个个礼拜呢都喺添科屯里面呢就开嗰啲叫做咖啡会，高谈阔论，大大声又讲粗口。添科屯嗰啲嘅职员呢劝喻佢哋，但都唔改，所以最后就俾人赶走。我听到之后都摇头叹息。一班基督徒倾偈，居然大大声粗言秽语，去到被人赶走这个的地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律一下呢？这里说，让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相称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天平上面，一个天平上面两边都对称的，重量是一样，不会说一边是重一点，另一边又会是轻一点，不会，相称就是两边都一样，就是这样的意思。有时我们都会说，就是说呢，这个人他拿的人工是跟他所表现的很相称。意思其实即是说呢，公司所给他的薪金加上福利，跟他在工作上面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的成效彼此是对称的，就是这样的意思。让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是相称。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意思即是说，我们的行为应该是使人觉得到福音确实是可信的。在《使徒行传》26:20亦都有类似的记载，就是说呢，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即是说信了主之后，我们在生活上面的行为表现要跟我们所信的是一致。看过一篇文章，这一篇的网上文章，它有两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它说呢，穿上西装就不会变高层，回了教会又不会变了好人。穿上西装不会变高层，回了教会又不会变好人。哎呀，我呢其实经常都穿西装，都不知道这句说话呢是不是跟我说的呢。所以由九月份开始，在团契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用6堂来到推行一个的门徒训练课程，是塑造主生命的品格篇。我们一起来到学习以主耶稣基督作为榜样，我们希望学习过一个和基督福音相称的行为。里外一致，信仰和行为是对称。几个礼拜之前，我在团契都分享过这个的故事，是讲到在公元前的4世纪，当时这个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他所向披靡，征服了很多的地方。有一天有一个的长官，这个长官又是叫做亚历山大，他呢 是被一些将领是捉去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面前来到是受审，因为呢他怕死，是逃避兵役。亚历山大大帝就问这个的官长叫做什么名字， 可能是害怕啦，咁啊细声咁话亚历山大。咁啊，亚历山大大帝就听唔到佢讲乜嘢，就再问多佢一次，你叫做咩名？咁呢一个嘅长官咧，冇办法就大声话亚历山大。咁亚历山大大帝听到呢个长官讲佢嘅名之后，你估佢点讲呢？他说，一是你就改变你的行为，一是就麻烦你改名，不要叫做亚历山大。即是说呢，你的名字跟我一样，影衰我。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要跟我们的身份是对称。记住，一个和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并不是说代表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完美无瑕疵的生命，不是，那是说在我们那个的生活当中要流露出基督那种的特质。什么特质呢？例如耶稣基督他就是爱，所以我们彼此有没有相爱呢？耶稣基督有宽恕，我们彼此之间有没有宽恕呢？耶稣基督他是谦卑，有怜悯，有忍耐等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那种的谦卑，我们有没有那种的怜悯忍耐呢？若果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方法，将那个福音是见证出来。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二方面就是说，在信仰上面可以坚定的站立起来，不那么容易是被人击倒，就要有什么呢？就要有一个合一的心智。有一个合一的心智，在第二十七节正话所读的经文下半节就是说，叫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在这里是讲到，他不知道自己有几耐的命，他不知道自己究竟仍然是会被囚禁吗，抑或是会被释放，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来见你们。但是这些一切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们要站立得稳。保罗用站立得稳这个的字眼，其实就是指到当时士兵，罗马士兵他们是受训练操练的时候，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仍然可以站稳。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总共有七次是吩咐信徒是要站立得稳。这些的经文呢，我已经是在 PowerPoint 里面呢是打晒出来的了，那些的章节。不过我没有时间来逐一来讲。总共提过七次，可想而知就是说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是看信仰能够站立得稳是几咁重要。他勉励信徒要站立得稳，在他的心目当中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里保罗将同有一个的心智、齐心努力这些的说话和站立得稳连在一起来到讲，意思就是说，他强调基督徒在试炼和征战当中站立得稳，不是单单 是凭个人的属灵经历，亦要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同心，这个的意思。因为我们所面对这个的属灵争战，那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就是暂时掌管世界的魔鬼，我们是和他来都是争战。所以我们需要的力量不单单是个人的力量，乃是整个教会那种的力量。究竟新约里面怎样来到讲合一呢？合一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合一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不是说完全一样，不是说在当中我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分歧，不是说每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有同一的决定、同一的动作。若果是的时候，可能我们只不过是机械人，我们不是有灵的活人。神是容让我们有不同的宗派，因为在某一些的教义上面，不同人有不同的异象、不同的领袖。例如门诺会，我们看重和谐、和平、peace 这一样的事情。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他们看重社会关怀。宣道会，他们看重宣教传福音。不紧要啊，每一个人他那个重点、那个的领袖不同。又例如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基督徒是被提，那究竟是灾前被提啊，抑或灾中被提？即灾中即是说在那个的是灾难当中被提，抑或是灾后被提呢？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紧要，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基本的教义上面，例如在三位一体上面，例如整本圣经 是神所默示的事情上面，例如 是救恩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行为是得到的，等等不同这些的教义，我们是一致，最重要是这些一致，并没有分歧，这个是最重要。其他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想法没问题，因此 在教会的事工的发展上面，在方向上面，在推行上面，我们有讨论，甚至乎我们有辩论，这些是健康的，是好的，因为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事情。但记住，在过程当中我们不可以分党分派，过程当中我们不可以人身攻击，我们不可以破坏那个和谐，我们要彼此尊重。有一套电影叫做 The Two Pops，中文我不知道是翻译是什么名字，但直译就是两代教皇，即是两代的教宗。两个的主角他的演技都是非常好的，这套电影里面。故事的背景就是在讲的是2013年的2月，当时天主教的教宗就是本笃十六世，他是德国人来的。但是这个本笃十六世他亦都是一个学院派，是崇尚传统，是很爱好那些古典音乐，懂弹琴的，较为是守旧一个的教宗。但在当时来讲呢，这个的是梵蒂冈是正被是那些丑闻来到是攻击所笼罩。而本笃十六世他突然间宣布自己因为年事已高，以健康欠佳为理由，他宣布退位。 在位的教宗是辞职，在最近这七百年的几百年以来呢，是未试过，是第一次，所以呢是震惊全球。咁佢嗰个嘅继任人就系方济各，系来自阿根廷嘅，即系呢一个嘅南美洲啊。呢一个嘅方济各，佢系一个系改革派，系一个深入民间啊，食披萨嘅啊，咁啊跳嗰啲叫系 tango 舞啊，跳探窝嘅一个教宗嚟。嗱，两个人嘅背景个性系截然不同，两个人嘅价值观亦都会有好大嘅分别，但系两个人。在那个的友谊和谐的气氛当中，他们彼此讨论到传统和进步的分别，罪恶和宽恕那种的不同，那种的辩论交锋当中，他们保持那种的友谊和谐。他们最后那套戏更加讲到，两个人一起看2014年的世界杯足球决赛啊，大家如果是看足球的知道，当年就是这个的德国对阿根廷，一个就是德国教宗，一个就是阿根廷教宗，两个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各自拥护自己的国家队、啊、这个就是在不同之中合一一幅美丽的图画。在最近的教会聘请这个青少年牧者这件事上面，在过往一段长时间的意象分享，在那个的咨询会，在聘牧的过程当中，然后到特别会有大会、啊、我们都感觉到有那种叫做不同之中却是合一这个的观念，不同之中却是合一 ，unity in diversity，unity in diversity。弟兄姊妹最初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最初可能有很多的问题的查询、讨论、有咨询，最后我们达成共识，在和谐的气氛当中去确定神的心意，达至合一的心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叫做分离的祷告，是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原来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是否合一，信徒是否合一这件的事情上面。在十七章的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圣经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耶稣基督他为教会代求，他要求教会合而为一，就正如他和天父那种的合一。这种完美的合一必须在教会的生命当中是充分反映出来，否则就失去了见证，损害了教会所传讲这个的福音信息。第三方面，我们在信仰上面可以坚稳的站立起来，就是要有勇气、有胆量面对反对你的人。二十八节这样讲，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新译本就是说，不怕有反对你的人，或者是不被反对你的人吓到，咁嘅意思。嗱，我哋要记住，保罗当时系坐紧监嘅，佢系面对紧当时嘅罗马暴君呢一个嘅尼禄。而向腓立比信徒 讲这些说话的时候，并不是在安逸的环境当中来讲的。保罗是在坐监，可能是受死那段的时间来讲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攻击人，我们不会主动的来到走向这个战场。但是当不信的世界，当残暴的政权，当不公义的事情临到教会，临到信徒的时候，我们亦都不会惧怕，我们有勇气去来到面对。在中世纪的神学当中，勇气是四大美德之一，勇气是四大美德之一。四大美德就是智慧、公平、节制和勇气，是讲到是一个人在追求美善的过程当中，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是会锲而不舍的坚持到底，这个就是勇气。以上所讲的三点，第一，里外如一；另外就是合一的心智；第三，就是克服恐惧困难那种的勇气。当我们能够有这三方面是不断追求的时候，就不容易是被击退、被击倒，可以的，可以有力的为主作见证。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当中，我们减少了传福音的机会，或者是外展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在别人面前可以是展现出来，带领人信主。另一方面，维持教会上下那种的合一的心智，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是被撒旦魔鬼所击倒。最后，疫情我们不知道将会发展成怎样，前面的路可能很艰辛，经济仍然都是处于困局之中，但我们不要气馁，靠着主的力量，仍然的有勇气、有胆量、有那个承担，面对前面不明朗的未来，我们在当中也都是一起的，也都是站立得稳。让我们同心的祈祷。主啊，感谢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藉着保罗在黑暗的监牢的里面，在被捆锁那个的环境当中，仍然的他有力的 有力的为主你来到作见证，他怎样为真理来到作战，有力的勇敢来到面对强权那个的迫害，仍然是站立得稳，成为我们的提醒。愿意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一致，我们表里如一，在教会、在侍奉当中，我们保持那个合一的精神，更加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勇气，有那个道德情操去面对这个动荡的世代。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是真光普照，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光，照亮世界的每一处的地方，盼望我们亦都同样可以为主发光。